田、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大家好。好啦，咁啊，阿钱兄又赶住路上喎，吓。 系啦。 咁啊，喂，咁啊。而家又限聚令，就我哋上兩個禮拜都仲係四個，咁啊，今個禮拜就 八個。 不過幾多個都好，都係以黑警為準。佢話你 咁啊，係因為你一大堆人啊嘛，咁佢話你全部都係嗰二三人一齊有 共同目的，佢根本唔理幾多人啊！你一個人行過去都話你咩啊？ 你過嚟，你違反限聚令，過嚟 啦！ 一家三口食緊飯喎，係啊，一樣。 係啊！ 喂，而家啲黑警真係屌，真係佢真係講乜都得噶咯喎！嗱，唔係嗱，即係從呢度睇到咧，23條嗱，而家個咁嘅限聚令咧，都可以無限擴大到啲警權咧，大到係無論嘅。喂，以後23條通過， 嗱我唔想但23條咁完啦，我就係講啲反送中，好簡單嘅啫。你反送中，你送中條例，你執行者，你咁樣一個更簡單限聚令，你都執行到咁樣，我呢個送中條例，你點得到？ 我點相信？我點相信你真係公平送佢嚟？即係嗰條友真係有冇事，同大陸有冇關係？咁你話佢真係隨時送你走喎？ 係喎，而家你睇下，你而家依個限聚令執法都執到咁樣，你叫大家點有信心？你啲咩送中條例？你再講大啲嘅，更何況你嗰個咁嘅23條咧？ 同埋之前咧，啲商場咧仲可以話喂，呢啲私人地方我哋唔好入嚟，都仲可以阻止一下。喂，而家所有商場嗰啲真係如入無人之境，幾時入都得。幾時話嚟就嚟，我中意幾時嚟，我中意幾時驅散啲人群。 只要我話俾你知，有人報案，呢度有罪案發生。 唔使人報案啊！我而家覺得有人群聚集啊，所以咧 有即係總之佢嘅藉口就係我而家收到報案。 所以你而家睇到咧，即係電視咁講啦，即係嗰啲小朋友唱歌嘅時候咧，嗰啲鋪頭仍然即係照常營業。啲黑警入到嚟拉閘走人。 你睇我哋癲狗日報嘅直播，你都睇得到嘅，係咪先？係嘛？即係總之佢嚟。就嗰個地方就有亂㗎啦。 咁譬如有人講咧，就話係喺鋪頭入邊，咁咧就見到入邊喺外面唱歌，咁啊問啲店員你係咪要拉閘啊？個店員就話翻俾佢聽，差人未嚟㗎，冇事嘅。嚇係差人嚟到啦，嚇咁咧就先至需要拉閘嘅啫。咁邊個令到要拉閘咧？咁琴日咧包括由各大商場啊，或者甚至尖沙咀啊，或者喺旺角一帶啊，咁大家見到咧，本來一個母親節開心心嘅日子嚟嘅。咁你頭先宋主委都講到，一家三口寫去食飯都可以無緣無故。違反限聚令，好似亦都有一個媽咪同兩個小朋友，12歲嘅女，一個10幾歲女，佢都可以拉咗個翻令拉翻去喎，佢唔係話俾告票喎，限聚令俾告票嘅啫嘛，係咪啊？點解你要拉咗個小朋友翻去？一家三口個媽咪帶住兩個，最細嗰12歲嚇。咁都可以拉咗個小朋友翻去嘅。 明知嗰啲地方有地方，明知嗰個地方有事發生，你仲要帶啲細路仔出嚟，你家長有責任。 咁家長都唔關你事啊？ 有責任啊！而家犯咩事先？ 你差佬，咁差佬， 嗰啲僆仔， 你犯咩事啊？ 嗰啲僆仔涉嫌啊，參與呢啲。 冇啊！而家佢係限聚令咋，你違反限聚令，違反限聚令係俾告票嘅咋。 好啦，唔講嗰啲啦，即係慶祝難書。而家啲 不過有一樣嘢要 黨衞軍， 不過有一樣嘢要講嘅，都係成為一個國際上面嘅花邊新聞啊！嗰位小朋友13歲嘅小朋友咧，就因為咧就係即係景仰呢啲記者哥哥姐姐咧，即係做呢啲直播。同埋咧喺呢啲場合裏邊咧，就不畏呢一個強權咧，就做報導。所以佢13歲仔咧都出去咧，就係做呢個小記者。咁啊，結果咧就係俾呢啲黑警咧，就係帶翻警署。其後咧就俾阿媽咧要阿媽咧抽翻佢走。阿媽咧亦都俾啲黑警咧警告，如果再下次仲有咁嘅重犯嘅話咧，就要告個老母咁樣嚇。咁啊呢單嘢咧。 嗱咁一個就佢嘅理由拉翻就係冒認記者喺香港冒認記者係咩罪名？係為係香港第幾條法例？ 唔係初話佢童工啊！屌， 童工， 喂， 今日頭先啱啱呢個記協就開記者招待會，咁我就睇咗就話咧，呢個記者都屬於一啲有危險嘅，咁啊未受過訓練就唔應該。喂，你有冇搞錯啊？ 記協啊，廢柴嚟嘅。 喂，你仲喺講啲咩廢話？你記協？ 屌你！你睇記者幾多俾差佬搏？你睇記協有冇做過任何嘢？咁咪一紙聲明咯。 喂，仲走去幫黑警喎、啊？ 屌你都記 協傻 傻地，唔 係因為咧嗱，你咁樣講啦，因為記協同政府啲衙門啲高官咧要打好關係，因為每年咧嗰啲咁樣嘅 anniversary 咧就要揾佢嚟噶嘛，係嘛？佢驚嗰啲衙門高官咧唔嚟啊嘛，驚得罪人啊嘛，所以記協係廢柴嚟嘅。 廢柴嚟嘅，咁你所以講，喂十三歲。點解唔可以做記者呢？有很多學員、校園的小記者，就是親身體驗呢些社會的經驗，從而長大，佢會即係會有啟發佢嘅思想。 香港冇假冒記者呢條罪㗎。 唔係好啦，嗱，我就算係喂呢個地方危險，喂你差佬應該保護呢個小記者嘛，係咪？理論上嚟講，喂你要知道記者個小朋友，你係咪應該保護佢喺呢個？安全的環境之後要採訪啊！喂，你唔係，我黑呢個童工拉鳩埋佢翻去添，咪所以咧，唉，黑警就慶祝難輸噶啦，即係屌你咩，即係全家死唔曬嘅，再死多啲係嘛？好，算啦，唔好講嗰啲啦，唉，即係冇得講啦。咁總之琴日就據聞拉咗成二萬啦，係嘛？即係 一定過，包括阿康臣啦。 唉，係即係，所以你就話記者亂咁係咁俾人俾噴，圍住嚟噴。 嗱，咁佢琴日咧都仲大家見到啦，就有嘅包括比阿康俊宇比較係知名啦。咁大家見到佢啦，咁壓落地下嘅時候咧，都係用過招，其實一年嚟或者依幾年嚟都係 跪頸。 跪頸啊！膝頭哥頂住條頸壓落地下嗱，咁其實依一個咧，我喺度覺得咧，依年紀嚟講係冇出過人命，係好彩抗爭喺依個反送中運動裏面，結果喺前日喺尖沙咀一個懷疑嘅犯毒案裏面，咁一個南亞人士就係俾警察一黑警跪住條頸引致去 涉嫌啦，又係用即係總之就係都係涉嫌。係嘛？涉嫌就係咁樣送命。係 啊，嗱，而家好明顯就係因為 消防就話咧，上救護車之前咧、 已經冇心跳啦， 已經冇心跳啦。 嚇、啊！咁佢就話延多一日，咁我唔知點解冇心去到醫院啊，仲冇心跳，仲可以延多一日嘅。 咪強心針一路揼揼住佢咯。 你冇心跳喎、 啊。唉、哎，真係唔知啦。總之就係、 是。係咪啊？喂，你而家隨時，你過往嚟講，亦都係有記者影到。有報道過有啲咁嘅俾佢哋咁樣鎮壓嘅人士咧，係休克，喂冇出人命，好彩而家依一單南亞人士已經係因為佢哋依個動作而冇咗命啦。你隨時仲後面仲有嘅，你記者你依啲咁嘅警察，你仲繼續用依啲咁嘅手法嚟鎮壓依、這個即係抗爭者？ 在片段上面看到咧，抗震宇係好明顯，佢係冇一啲反對反抗嘅動作。唔係我講埋呢單先，佢係喺片段上面睇到咧，即係抗震宇咧，佢係冇反抗， 冇任何你 冇喺側，係佢側側身，你夾硬喺後邊推跌佢，而四五條友咧撳住佢。而在另外一邊咧，就嗰條友咧就一個飛跪，就跪落佢條頸。 嗱，你而家係咁由舊年啊，舊年就係、是、真係以前咧都係驚驚地啊，而家就舊年開始明目張膽啊。 而家肆無忌憚， 係啦， 肆無忌憚對付呢啲手無寸鐵嘅示威者， 係冇反抗嘅情況下， 冇反抗， 你點解需要咁樣做法咧？ 冇任何挑釁動作。冇任何挑釁動作，冇武器喺手，佢孭住個環保袋，係嘛？咁你用呢啲咁嘅即係不對等嘅暴力去制止一個示威人士？ 而家係你對唔對等好？嗰個人俾你已經係制服，你點解仲要用呢啲咁危險嘅動作？ 你講得太多次啦，根本都唔係都講到都口臭啦，唔講啦。喂，嗱咁啊，即係呢個本來人權，即係你美國呢個所謂 人權及民主法案咧，就嗰個制裁， 嗯， 佢人權嗰，那個那個報告書就會諗住喺五月中到會出版咧，係咪？咁啊，但係因為哦，而見到咧，哦呢個兩會又要開啦， 嗯， 啊，咁兩會個美國佬就睇兩會開完咧， 俾面去， 唔係俾面嘅。即係究竟會唔會兩會突然之間，即係人大會唔會話，誒、哎，即係一國一制，即係全面香港，即係實，即係將香港你唔使成立23條啦、 嗯， 我將全國法律咧就擺落你香港嗰度，即係美國都睇緊呢度，咁、嗯、啊好啦，等你做完曬成個兩會之後咧，咁、那個人權報告書咧就會出爐啦。即係我又覺得咧，美國佬如果真係咁著緊香港嘅問題咧，係咪就真係要，因為我。嗱，你佢要點制裁？嗱，佢要點制裁嗰啲？ 你信㗎？ 我唔理啦。喂，你整份 list 出嚟啊，整份名單出嚟啊，睇下邊啲冚家產係唔可以去美國啊，係嘛？充公嘅美國啲財產啊。 你信㗎？ 唔係。唔係，即係如果真係要做啊，你俾我睇到先得㗎，你唔好成日 都咁就係咯，你網上邊打飛機。唔係人嗌你簽， 嗱佢個法案 唔係咁，佢點都要做啲嘢嘅。 法案通過㗎啦，就係佢做啲嘢嘅啫。 好啦，唔講啦。 我講下文協啦，文協有啲活動，唉，文協就因為因應呢個疫情咧，即係嚇開翻之後咧，佢又都有活動嘅。咁啊，咁啊，而家睇喺畫面上面咧，有先講咗非洲鼓先啦，非洲鼓同埋拇指琴。拇指琴就好顧名思義，即係琴係好細嘅嚇，用嘅手指仔嚟彈嘅啫。咁啊，非洲鼓就大家都聽咗好耐啦。咁啊。呢種節奏呢、啊啊、我都係識條鐵咩？係咪先？總之大家如果想有興趣學啊呢個非洲鼓嘅話咧，咁就6月2號就開班啦嚇。咁、啊、就有興趣嘅同學仔嗱，咁啊針對啲小同學嘅、 哦、 小 朋友。我想去玩。 O K， 咁啊。$950六堂，嚇咁啊！介紹你玩非洲鼓嘅結構啊，點樣打啊？即係手腳靈活同埋耐力嘅訓練，學習啊啲節拍嘅技巧啊，多重節奏感啊等等。咁啊，孖田老師咧就教授， 唔係非洲人嚟嘅， 嚇唔係非洲人， 咁啊唔使就係都係講廣東話嘅， 冇錯。咁咧咁啊，除咗佢除咗教非洲鼓之外咧，就拇指琴。咁啊，拇指琴咧就17音啊，我又係唔識啦呢啲十七音。 即係哆來咪發嗦咁樣一路咁數過去啦。 咁啊，當然呢個拇指琴咧，亦都係一種源自非洲嘅傳統音樂嚟嘅。咁啊，大家又有興趣又可以去學下啦。咁亦都係咧，6月2號開班。咁啊，有呢一個咧係六堂，亦都係同樣六堂，都係6月2號、9號、16號咁樣。咁啊，5.9。5.9至6.9一個鐘頭，咁啊頭先非洲鼓咧就4:30至5:30，咁啊同一日，咁啊兩堂都可以，即係都可以學，咁啊拇指琴咧就$800啊$800嘅啫，咁就佢會你自己帶個嗰個拇指琴去，咁啊如果你要代購嘅話咧，呢、這個拇指琴咧就$300， 係 嚇，咁啊買咗然之後學，咁啊學咗之後咧就有啲基本嘅章法啊、技巧啊、分佈啊，咁亦都即係會有興趣學呢啲音樂嘅朋友咧，咁啊可以直接咧就上中國文化協會嘅網頁咧就係、是、報名。 好，咁啊仲有一個課程， 係啦，仲有一個咧就係、是、會喺月中就會開班㗎啦。 另一張圖，下一張圖係 啊，另一張圖嗱，咁呢個咧就皮革體驗班。咁啊，皮革體驗班咧就即係你用緊嘅銀包咧，咁啊都係用皮嚟做嘅。咁啊，18號開班，咁啊4堂就$650，就係呢個學費。咁啊材料費咧就$200。咁啊買啲皮咧就教你咧係對於皮革嘅認識，咁啊從而保養啊點樣保養啊，點樣處理啊，基本工具點樣運用啊，嚟點樣去做一啲製成品啊，咁會教你咧係製作呢啲嘢，包括咧就點樣做一個皮嘅卡片啊、卡片套啊、筆袋啊等等。咁啊，呢一個咧就係、是、都係如果有興趣咧，就可以咧就係 文協報名啦。 文協報名啦嚇。 呢個夜晚喎。 啊，呢個咧就喺5月18號開始。咁啊。 逢星期一夜晚七點半至九點，就個半鐘頭。 係就同我哋個節目啊重合時間喎，不過唔緊要，咁你去學完咧就可以 睇錄 同重温我哋節目。嚇咁而家好似好幾興下依個即係依個皮革嘅製品咁樣嘅，咁自己玩下 handmade 都過癮嘅。 咯，整啲嘢送俾人啊，自己攞嚟用啊，咁都 handmade 嘅幾時都貴重噶啦，係嘛？嚇！ 好啦，咁啊，我哋一 handmade 嘅都係即係 handmade 嘅東西，即係曲奇都係 handmade 嗰個曲奇啊！大家即係如果仲有興趣落單嘅話咧，就。PM 謝公啦、 啊，我哋上次講個 condom cookie， 冇錯。 好嗱，咁咧阿謝公喺係講之前咧，咁咧就截一截佢先，即係呢兩日咧發覺咧，即係我哋都 miss 咗個新聞啊，啊，即係一個不起眼嘅新聞。咁咧就喺四月廿七號嘅，啊，咁咧就係台灣內即係我哋內政部啦，就係、是、一個根據。2017年制定的政黨法啦，咁咧就廢止咗171個政黨同埋42個政治團體。咁啊，主要咧嗱，依個咧就並唔係話佢哋咩犯法之類，係因為佢哋咧係又即係登記冇活動啦，冇登記，即係又冇話改選啊，乜嘢都冇，即係等於係 改選又冇通知，或者你根本就係 成員都冇啦，係啦，乜都冇曬， 有冇財務報告表啊，諸如此類嗰啲嘢。 係啦，咁嗱，依度佢其中一個啦。就比較是什麼啦？ 老牌政黨啊，呢、這個 真係好老牌嘅嚇，叫做中國民主社會黨，簡稱係民社黨。咁啊，謝公比較熟啲啦，呢、這個 政黨。呢個講緊都有差唔多近百年㗎啦，呢個政黨。 百年啦、啊、嚇、啊！你如果計埋前身都有100年㗎，計埋前身。係、啊、因為依、這個用依個名咧，就係和平之後，和平第二年就改依個名嘅。 所以即 係 話知你老牌都好啦，咁但係你都已經即係冇活動咯，咁誒咁猶如一個死人咁誒，咁啊瓜得啦。 係啦， 所以我見到近來呢、這個中國青年黨咧，係都好努力咁周圍去招人、嗯、啊，即係咁可能都見到呢啲團體都瓜得咁上下。 因為咧嗱，點解要講埋青年黨咧？因為咧即係喺遷台之後啦。咁大家知道有所謂黨禁啦，咁喺台灣嚟講咧，能認即係有登記在案嘅，就係得三個，係咪啊？應該得三個係啦，就係國民黨啦，中國國民黨啦，一個就係青年黨，另外一個就係頭先我哋講嘅 民社黨啦， 係啦嚇，就係依個民社黨。 所以呢個即係青年黨，即係都驚噶嘛，大佬係嘛？即係哀驚勿喜啊，大佬係嘛？你人哋都瓜咗。 青年黨，因為佢嗰啲青年咧，佢到台灣時候啲青年咧，佢代表佢都七八十歲仲青年黨。 咁唔係，咁而家都有一班嗱，我都知道有仲有啲後生仔咧，就希望即係回復翻青年黨嗰個力量嘅。咁但係畢竟喺台灣都好難生存㗎啦。咁即係都希望佢哋能夠維持多耐啦，係嘛？ 咁啊，因為青年黨都曾經喺香港都有過一段時間嘅。 好啦，咁啊，喂，你總共唔見咗幾多個政黨啊？咁樣， 用政黨名義171個，咁政治團體就42個，即係冇咗200個噶啦。 即係你啊，呢啲團體咧，第一冇活動啦，第二你冇咗嗰個，即係譬如你有改選都好啦。你的名單可能都沒有給到內政部， 即完全沒有通知過去、 又或者你根本因為他這個、根據法律規定、你還要每年交你的財政報表呢是給內政部就備案啦，你不要審核先啦、即連這些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所以就、因為這個都是根據內政部那些、即這個民間組織的登記呢去評定嘅，所以咧， 另外即係一個係政黨法啦。咁嗱，咁今次咧都即係雖然係即係廢除咗咁多個政黨嘅登記，咁其實我哋就唔係難民進黨啦，因為依個係正常嘅一個即係行政措施嚟嘅。 因為幾百個政黨咁即係梗裏邊，喂，我哋好多集都講過啦。有咩樹木黨啊、機車黨啊，屌，即係九唔搭八嗰啲黨都 Q 多嘅。即係我估呢百幾個裏邊咧，可能都有啲咩樹木黨、機車黨嚟㗎啦。 啊，樹黨好似就冇嘅，樹黨應該佢有班人嘅喺度嘅。 係咁，所以咧即係政黨就好多，而且即係名目就非常之紛亂咁啊。咁有啲能夠生存到啦，有啲即係你能夠。 打動到人，真係有一班人去因為其實所有講緊政黨佢哋嗰個題目都係值得參加嘅、都係啲社會公益嘅一啲政黨。咁但係喂，你整整下可能成立嗰時就大家都興起啦，係咪？咁但係整整下就啲人就冇乜興趣。 同埋你用政黨名義啦，咁一定要參政噶嘛。你參政的話，咁你 一定要選舉啦， 要選舉啦，要參選啦， 啲人出嚟啦，輸贏都好啦，係咪？咁你都有人參選過啊？ 咁或者你係論政團體，政都未論過嘅。 好啦， 好嗱，咁咧跟住啦，就到一個就係喺上個禮拜，即係講一個上個禮拜發生嘅事情。咁咧就依件事情咧就比較奇怪啲，就嗱喺上個禮拜五月五號嘅時候，咁人就話俾我聽，喂，有一單新聞喎、哦，咁一單咩新聞呢？就是、一個係性侵案喺台北嘅性侵案嚟噶。嚇、咁但係呢個新聞咧好奇怪、哦，台灣主流傳媒咧係冇人報導嘅，係反而香港嘅傳媒報導，一個港媒嘅報導啊。嗱，呢個港媒係咩嘢港媒呢？叫做文匯報。咁係好奇怪呢，一單台灣嘅風化案，台灣傳媒主流傳媒或者甚至所有傳媒，亦都唔可以講所有傳媒，有一個網媒啦，即係北起艾殼門有提過之外，就係、是、到文匯報，文匯報喺五月五號咧，就係朝頭早中午之前咧，佢已經咧有發布呢個新聞嘅啦。好，呢個咩新聞啊？謝公，你講講啦。 好啦，咁啊，呢個香港青年抗爭者啊，流亡台灣就犯呢個風化案嚇，咁啊六媒就急切割，就稱為黑衣魔。嗱，咪黑衣魔嗱，嗰個我咧先再講啦。咁啊，夠鐘未先？仲有時間啦。咁啊好啦，咁啊呢位姓馬嘅。後生仔大概22歲嘅，22歲到。咁因為香港反送中呢場運動咧，就走咗台灣。咁其實呢單案咧發生係二月嘅，就五月先報導嘅。二月咧就有個性侵一位同樣係理由，同樣一個理由咧過一個女嘅手足啊，咁啊過到嗰邊。咁呢個姓馬嘅男仔咧就係、是而家讀呢個橋大先修部啊，咁啊五月八號咧就遭到呢個警方拘捕啊，咁啊喺佢嗱據報紙咁講啦，喺佢住宿嗰度咧就搜咗啲咩彈弓叉啊，搜到啲咩 應該唔係五月八號啦，因為新聞五月五號已經出嚟噶啦， 唔係五月八號新聞係由五月五號報咗新聞出嚟，但係差佬去拘捕佢咧五月八號。所以咧就五月八號咧就拘捕咁啊，同埋喺個住宿嗰度搜咗一啲咩伸縮警棍啊，即係都有啲武 伸縮棍啊話， 有啲咩武器咧，啲少少武器。 話伸縮棍啦，咁其實就有 BB 彈、BB 槍啦。 咁啊10,000蚊，咁啊拘捕之後咧就10,000蚊台幣交保啊，咁啊限制出境同埋出海嚇，咁啊呢個咧就係初步嘅資料。好啦。咁我又唔係講話香港即係文匯報啊、大公報啊、零一都有講嘅嚇。咁我哋就頭先我個題目都講啦，即係呢個六媒急切割嚇。嗱，點解六媒急切割咧？ 咁我哋睇睇啦。頭先講五月五號文匯報嘅報導啦，跟住喺五月六號凌晨啊，所以應該就唔係，因為已經係文匯報嘅報導裏面咧，已經講到係或者係喺五月六號咧。嘅報導裏面咧，即係主流媒體報導裏面咧，已經話係已經拘捕咗噶啦。好，唔該，我哋睇一睇張圖。好啦，嗱，依一張圖嗱就係乜嘢咧？哦，可能係個畫面嘅問題啦，放得比較盡啦。嗱，依個係三立嘅新聞報導嚟嘅。啊，咁佢嘅題目《黑衣魔》就涉侵女童黨啊之類啦嚇，咁樣。好，跟住啦，內容裡面咧，佢就講數以百計啦，我用紅色啊，再講參與暴動而畏罪潛逃台灣的黑衣魔啊！ 呢段重要啦，嚇、啊！喺香港參與暴動， 一直不斷有醜聞傳出，一路落嚟啦，大家見到紅色啦，喺三立嘅報導裡面咧，不斷都係用呢個黑衣魔，就係講暴動。好啦，嗱，亦都係。因涉嫌性侵一名同為潛台的女黑衣魔，即係將嗰個事主或者嗰個受害人啦、 啊，都是講一個黑爾莫。好啦，下面啦，咁啊亦都係港媒指出，該名馬姓同學逃到台灣後，不斷向專門資助黑衣魔的群組討金援。好，嗱，喺度大家睇到呢個係三立嘅報導，佢首先將呢個反送中嘅運動定性為咩啊？在港參與暴動，係一個係一個暴動嚟嘅，將呢啲咁嘅即係參與抗爭嘅年青人稱為黑衣魔。好啦，佢啲所謂港媒指出。三立咧係冇講到乜嘢港媒，依、這個港媒其實就係 文匯大公啊， 文匯報。嗱，依一個佢上面嘅內容咧，其實搬字個字就將文匯報嘅報導，係幾乎原封不動搬過嚟嘅。好，依一個就係三立，佢係最早嘅報導，跟住。到了五月六號稍後時間，他是將這個報導是換了的，換了就不用文匯報的那個內容了，他用回自己寫，那就沒有黑衣魔了。所以大家現在上去三立看這一段新聞是看不到這些字的，看不到這些字的，那這個是第一版本來的，是第一版本來的。那三立為什麼會這樣做法呢？ 嗱，咁我哋即係好明顯啦，即係綠營係好，即係我標題咁講啦，綠營好即係好想咧，就同呢班所謂義士咧就切割啊，即係起碼嚟講有呢個動作先啦。雖然佢後來就即係將呢篇話黑衣魔呢個下咗架啦，咁啊即係揾個另寫個另外一篇，即係內容其實差唔多，咁但係將黑衣魔啊暴動啊呢啲咧就刪， 呢字刪咗 啊。好啦，咁但係即係我哋成日講 換個張圖啊，換個張圖啊， 即係傷害就 翻嚟啦，係 傷害已經造成啦， 係啦， 咁啊即係呢個都係我哋咁成日講啦，因為老實講人一多就事亦都多，係嘛，咁亦都 樹大夫枝， 係咁你亦都即係令到好多台灣本地嘅人咧。會對呢一班後生仔咧，會有一啲另外嘅眼光去睇。雖然初嘅時候你好歡迎佢嚟，但係一兩單嘅事件，你就可能會對成件事咧嗰個睇法會。 再加上你三立嗱，台灣嘅 傳啦 嚇，你台灣嘅傳媒除咗三立之外，係冇其他係咁樣報導嘅。 嗱，聯合同埋呢個中時都係比較平鋪直敍。咁樣去報導啦， 甚至係最煽情嘅蘋果都冇咁樣講法嘅。 好啦，咁啊，即係我都係， 仲少啊， 都夠鐘咯喎，我哋 仲可以講多兩句嘅，係啦。嗱，咁喺呢一度嚟講咧，依個三立去咁樣嘅即係第一篇嘅報導裡面，佢嘅原因係乜嘢？點解引個記者會係咁樣形容依班咁嘅抗爭者？去將依個我哋反送中運動係形容係為暴動咧？係唔係綠營佢哋本身佢哋依個已經係轉咗態咧？因為已經贏咗選舉啦。好，我哋留翻 下一節再講。